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近期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针对自媒体账号存在的一系列乱象问题，开展了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截止到目前，专项行动已经依法依规全网处置9800多个自媒体账号。国家网信办又依法约谈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对其主体责任缺失、疏于管理、放任野蛮生长，造成种种乱象提出严重警告。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认真接受群众与舆论监督，自查自纠，积极整改，严格管理。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呼吁，自媒体的清理整治和规范有序发展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欢迎广大网民、媒体和社会各界监督，欢迎向各级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和相关主管部门举报信箱举报。由宁海强执导的我国首部维和军事动作电影《中国蓝盔》本月23号将在全国院线上映。电影讲述了中国维和部队官兵在非洲严格履行联合国赋予使命，冒着生命危险阻止一场战争的故事。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康斯坦斯·吴、杨紫琼、亨利·戈尔丁等演员出演，改编自全球畅销小说的好莱坞浪漫爱情喜剧《摘金奇缘》将于本月30号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一段新鲜刺激、妙趣横生的疯狂爱情冒险。动画喜剧电影《绿毛怪格林奇》将于12月14号在全国上映。影片改编自美国苏斯博士风靡全球的童话经典，幽默诙谐的故事情节将主要围绕绿毛怪格林奇和他的萌宠忠犬麦克斯展开，讲述了一个爱与善良的故事。由于淼执导、张一白监制的电影《手机狂想》昨天宣布定档12月29号。影片改编自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讲述了由佟大为、玛丽、奚梦瑶、乔杉、田雨、霍思燕、戴乐乐扮演的七位好友聚餐时公开手机信息、暴露各自秘密的故事。近日由林超贤执导、彭于晏、辛芷蕾主演的电影《紧急救援》在厦门开机，这是我国首部讲述海上救援的电影。林超贤说，这次的电影在场面上会比《红海行动》宏伟好几倍，相信紧张的程度以及呈现的效果会令大家耳目一新。本月27号、28号，有着意大利交响乐鼻祖美誉的圣切切利亚交响乐团将在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的率领下第三次登台国家大剧，在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压轴出场。国家大剧制作的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将于本月27号到12月1号首演亮相，并将通过原谱原样的音乐呈现，重现这部剧诞生时的先锋意味，致敬经典。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中度到重度霾转雾，后半夜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那么在今天的演艺江湖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两条有声消息。北京人家系列原创话剧《武学宗师》今天下午举办了媒体见面会，宣布呢该剧将于12月3号到12月6号在天桥剧场上演。《武学宗师》呢以非遗项目孙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为原型，描绘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本剧呢是由北京人艺创研室的主任吴彤、优秀青年编剧王苏创作，北京人艺著名导演顾威、青年导演王毅共同指导。导演顾威坦言，这部剧呢对自己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接下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话剧舞台上要表现武术，就不能是花架子，它跟戏曲不太一样，但是也不能像电视剧里边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因为它终究是戏。我们在尊重武术老师的这个指导的前提下呢，我的要求就是该有一点戏剧性的，该有一点激烈性的，让他稍微强调一下。武学不能光武，还要有文。这一点上，特别是孙禄堂，他所谓宗师，宗师就宗在这个文武结合，要融合到人的内心精神当中去。之所以是非遗，之所以今天还拿出来，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也在这一点上。 昨天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话剧《特赦》举行新闻发布会。该剧改编自民国一起举世震惊的枪击案，通过一场场高潮迭起的庭审戏，引领观众思索情与法的两难命题。话剧《特赦》由徐英编剧、李伯南执导，江佳琪、高发等人主演，将于12月4号到9号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导演李伯南介绍，这部戏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请听录音报道。 是一个民国奇案，很好看的一个戏。这个戏的现实意义特别强，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提倡网络安全的一个时代，也很有我们的启示和借鉴价值。这样一台戏给了我们很多思辨的空间。这个戏呢，应该呢是一个法庭大戏，但是不能拘泥于在法庭里面，所以它是很集中整饰的，但是又很流动的。我们追求一种很灵动的一个空间叙事风格。同时呢，这个戏呢又是兼工代写的，既有工笔的手法，又有大写意的一个美学追求，综合的舞台体现。我想这个戏呢会有很强的可看性。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市第21届学生艺术节暨2018青少年戏剧教育成果展演今天举行了开幕仪式，艺术节呢将持续到11月29号，在这个期间呢将有来自北京8个区县和天津、河北、江苏的25所大学、中学、小学及幼儿园的28台剧目、上百名师生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大小剧场轮番登场，他们呢将带来各自学校在戏剧教育方面的成果，展示戏剧教育在青少年儿童成长当中的影响，以及对于校园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那么在今天的开幕仪式之后，由陈经纶中学排演的音乐剧《时空答题卡》率先和观众朋友见面，欢迎大家关注。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日本四季剧团经典家庭音乐剧《宿敌小魔女》中文版将于11月30号到12月2号在北京保利剧院连演5场。《宿敌小魔女》首演于1982年，作为日本四季剧团原创音乐剧中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在日本已演出达1100场，其中文版终于在今年被引入中国。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感受小魔女的独特魅力。北京时间的20:10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四季剧团经典家庭音乐剧宿敌小魔女的，最重要的是后面三个字，中文版。 哎，刚才听到这个可爱的片花音乐哈，就知道这一定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那还是先让我们请出几位主创人员，首先请出总策划人、制作人王湘浅，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王湘浅。 嗯，我们再来请出这部戏的导演石璐，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导演石璐。 哎，再请出剧中魔女灵的扮演者陈雨萌，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雨萌。 嗯，我们再来请出剧中男主人公达比特的扮演者赵彦博，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彦博。 嗯，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呢一起来介绍这部家庭音乐剧《宿敌小魔女》。其实之前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部音乐剧在日本已经是连续上演了36年、演出的场次也是超过了1000多场。哎，我想问问哈，为什么这部音乐剧在日本这么的受欢迎啊？它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先问问王老师。 首先呢它是一部很魔幻的一个音乐剧，在日本呢我觉得它大家的生活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其实非常喜欢像猫啊、狮子王啊这样的，就是远离这种现实生活，然后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这种幻想啊，或者是超越这个现实的一些刺激。所以呢小魔女这个戏正好呢就是吻合了这一点，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它是一个传播爱的一个音乐剧，让更多的这个家庭，因为它定位为家庭音乐剧嘛，看了以后会受到很大的这个感动，也包括我们刚才放的这个音乐大家都听到了哈，特别的就是好听，很多观众听完了这个歌之后都会哼唱的走出这个剧场。所以呢这个36年里面可以说这部剧就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就是耳熟能详的这么一部，无论是音乐方面啊包括这个剧情方面都深受家庭欢迎的一部音乐剧。 群众基础特别好。 对 吧， 那他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觉得也可以去说一说哈。 对、 因为很多音乐剧它之所以经典呢，还是它的故事一直非常的好，然后故事性也很强。这样咱们请导演来讲一讲，这故事是什么呢？ 是的。 就像刚才这个湘浅老师介绍的，这首先是一部这个魔幻题材和魔幻色彩的音乐剧。那么它讲述了这个我们的主人公小魔女玲玲，从小在这个魔山里长大，那么一直希望这个能够学到更高级的魔法，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魔女。那么当她有一天闯入了这个魔女们的这个魔山盛宴了之后，看到了魔女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么魔山上的女魔王要给她出了一个考试啊，必须让她参加完学习之后，参加完这个考试，然后她才能成为真正的魔女。 那么并且给他派了一个老师，我们在这个剧里叫丁烧魔，那么老师来这个给他辅导他的这个魔法学习魔法的功课。那么给他出的第一道题就是让他去村里去给村子里的村民去施魔法，如果把村民们折腾的这个破碎，支离破碎，让他们难受，让他们这个痛苦，那么他这个测试这个题目才是算完成了。那么当小魔女真正走到了这个村庄，进了村庄，然后对村庄的村民们施了魔法之后，出现了我们的男主人公达比特啊。那么达比特的正义的行为打动了魔女灵，让她这个真正的在思考自己的行为到底是正确的错误的。那么在跟达比特之间的交流，包括之后的这个魔女灵去魔山要帮村民们要回这个魔山，想让它变回原来的这个森林啊，村民们的大山啊，还给这个村民们的时候，达比特带着村民们一起协助魔女灵，然后帮助村民们一块儿战胜了这个 啊！而且我们导演是非常的实在的一个人啊， 对，制作人发话了，不行了，石导，你再说就剧透了。 我觉得剧透了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戏因为确实是一部非常正能量的，非常充满爱的一部戏。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是日本四季剧团给我们带来的一部经典的剧哈。其中呢有几个关键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名字当中体现出来的两个字啊，宿敌。一个呢就是 听起来感觉就特别像那种日本味的一个词啊。 究竟什么意思没闹明白。包括前面呢还有一个定语叫家庭音乐剧啊，家庭音乐剧又是什么意思？这么着，我们请我们两位演员也给大家聊聊自己各自的理解吧，好不好？为什么叫宿敌小魔女？这个宿敌是什么意思？二位谁给我们解释一下？是燕博呀，还是雨熙呀？ 那就由雨萌来说一下，因为他是扮演这个 小魔女 的角色。 好嘞，好嘞。 怎么样变得宿敌呢？ 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回答哈。就首先呢就说那个宿敌的时候，确实宿敌当时我们一听到也是觉得一个非常日本的一个名词，一个特别特别有这种日语感的一个状态。这个词呢其实就确实就是日文翻译过来的一个词，直接用音译过来的一个词。对， 那本身它有什么含义吗？ 本身这个词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完美的、美好的，形容一切事物的一个最完美、最美好、最棒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说讲小魔女也好，讲村民也好，或者讲咱们这个戏里所有的爱呀，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希望是一种美好的东西，希望给孩子也是一种这种美好的印象。这个词儿好像在日文发音里哈，可能我不太标准，跟老师们也学过，叫做 sticky 对，宿敌就是说完美的小魔女，完美的一个故事。 咱们干脆就直译过来了，还觉得这个名字还挺有意思，挺 吸引大家。对，并且在我们的戏里也保持了就用宿敌小魔女这个名字，没有说去把它改成什么 完 美的、 美 好的小魔女。对，没有这样去改。我觉得这样反倒是保留了这个戏本真最本质的那个文化在里面。 这听着就很日式这样的一个词汇。 对 吧，你看完美小魔女 那就很普通了， 不太一样了那感觉。 对 吧。 那我们请燕博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理解的什么叫经典家庭音乐剧啊？ 这个家庭音乐剧呢是这样的，因为虽然这个剧呢它讲的是从魔女灵从小孩子她的成长这样的一个故事为起点，但是呢它这个整个的故事讲出来，它是不光是对小孩有一种教育的意义，对大人，我觉得在现在这么，我可以这么说啊，这么这个怎么讲，这个浮躁的社会吧，在这个社会的情况下，对大人的一种内心也是一种洗礼，因为这个剧的从头到尾充满了爱呀、正能量，这样我觉得对整个家人大人，不光是大人还是小孩，他的内心都是一种鼓舞和一种爱的一种激发。 对，甚至是心灵的抵挡。 对， 还真是。你看现在有好多就咱们说迪士尼的这个大 大电影啊。 对， 其实你会发现电影院当中真正小孩只是一小部分， 很少。 对，更多的是成年人去看这种童话也好，然后看这些故事也好，然后哭得稀里哗啦的，就你会觉得这些很能触动心底的那份善良和 本真。没错，没错。哎，那咱们这部剧，我就再多问一句哈，问问咱们的王老师啊，适合大朋友一起去看吗？如果我自己没有孩子，没有宝贝儿，我可以去进到剧场看这咱们的这部《宿敌小魔女》吗？ 对啊，当然了，因为刚才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为什么定位为家庭音乐剧？它实际上的后缀是音乐剧，它的属性是属于音乐剧的。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很成熟的，包括音乐、舞蹈、故事，就是大人看了以后也会从艺术性上来讲，然后从它的主题上来讲，都不会觉得枯燥。当然更适合家庭，就是带着孩子，然后家人呢会跟孩子有一个交流。以前我们看儿童剧或者是亲子剧，可能大人都会坐那儿忍着哈，陪孩子，纯陪孩子来看。那么这个家庭音乐剧呢，真的它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音乐上，比如刚才我们听到的有爵士，有芭蕾的这种，有各种的这种音乐元素在里面。它的舞蹈也非常好看，加上它的故事，刚才导演介绍它很曲折，真的大人看了以后，我觉得成人他也会被吸引的。 对，我觉得就是很期待说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啊。 对对，而且其实说到音乐剧呢，可能我们看的平时比较多的，包括这两年音乐剧市场井喷哈，我们引进了很多美国百老汇啊、英国西区的一些经典的音乐剧，我们看的更多的可能是欧美类型的。那日本四季剧团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他们的剧呢也是一演就几十年，刚才我们提到这部剧是36年。 对， 我之前还听说像狮子王也演了好几十年，就在一个剧场一直演，每天演。他们对于音乐剧也非常的执着。那日本音乐剧和欧美的音乐剧，您觉得有什么样不同之处吗？我们问问导演吧，好吧。 那么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这个在四季剧团作为演员工作了10年。 是。 那么我在四季剧团演过14部音乐剧，那么其中有4部就是日本四季剧团原创的音乐剧。我觉得我说说四季的音乐剧的特点吧。那么四季的原创音乐剧，首先它的主题一定是非常的正能量，非常能够打动人，尤其是它又有对孩子又特别有教育意义。我觉得四季的包括小面人的猫啊，包括我们这个戏啊，包括其他诸如此类的戏，我觉得都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性。 有这样的一个共性。那您觉得对比于欧美音乐剧，它的最大的一个特色或是吸引大家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会非常的本土化。那么有些角色它有些戏它是比较用日本的故事来演，那么有些戏它是用比如说魔幻的这个题材色彩来去演绎。那么基本上我觉得四季的原创音乐剧里，它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日本元素的原创的东西，比如说歌舞伎的表现形式啊，比如说能的表现形式啊，比如说这个日本有一个叫这个Lakugen， 叫落语还是落言，这样像单口相声的这样的一种日本本土的东西，也会放在这个音乐剧的表现形式里。 所以其实是一个咱们说很日范儿的一个音乐剧， 对，加入很多民族他们自己日本民族的东西哈。 因为其实我觉得欧美的音乐剧哈，可能我自己的感觉，他的人物性格会相对来说更鲜明一些。 对，就是唱起来演起来就是大开大合那种， 好的剧好，坏的剧坏，然后好坏的人一上来就已经特别特别清楚的放在那儿了，然后最后好人一定是用他的勇敢跟善良成为了英雄，成为了 hero， 就是他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故事线哈。是不是可能日本的音乐剧相对来说更跟我们亚洲的一种思维方式更接近一些呢？ 情绪更内敛，更东方，更细腻， 更细腻和敏感一些呢、嗯、 对的，是的，我觉得它是符合这个亚洲人的这个审美和亚洲人情感的表达方式的一种这个表现形式。 嗯嗯，哎，那我们再问问哈，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日本的四季剧团有好多的保留剧目，包括自己的原创剧目，包括欧美的引进的一些剧目，他们自己也进行了一些改编。那么咱们国内为什么会想到要首先引进这部剧《宿敌小魔女》呢？哎，原因是什么呢？ 嗯，其实刚才导演也提到一个本土化的这个概念哈，在日本也很有意思，就是英文版，像咱们中国人现在还习惯于看这个英文原版的音乐剧， 对， 但是在日本呢，他们更习惯看本土，就是日本演员用日文演唱的演出的音乐剧， 是 引进版权之后用日文来演出，他们觉得更接近自己的审美。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做的这件事情也跟日本的这个引进是有一定的这个异曲同工之处吧， 相似处、嗯、 对，我们引进了宿敌小魔女的音乐和剧本的版权、 哦、 然后我们翻译成中文以后，然后用中国的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优秀的主创还优秀的演员、嗯、然后用中文来演绎。所以选择这部戏呢，一个是刚才说到它已经有36年的这个历史，然后经过了日本的这个市场的检验，然后再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题材，这个魔幻题材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还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的。 嗯，怎么讲？ 现在我觉得魔女这个词是不是很火、啊、 是魔女爽，说说 魔女意味着什么。我这还不太了解，是不是小姑娘现在都老说这个词啊，不是像什么白富美不是说的比较多吗？ 魔女又95后的这个什么 词 了吗？ 好像最近魔女应该很火吧？ 哦， 嗯，我至少魔幻题材在这个时代是、 哦、这个是这个是， 对，好像最近喜欢2.5次元呀，啊，包括喜欢 cosplay 呀、啊，啊， 啊， 这些方面的年轻孩子比较多。 这都得往另外一个次元说， 对对对，像我这个次元我都这够不着， 我这次元我也找不着。 来，王老师继续啊 啊，然后这个戏呢，到我们就是本土之后，因为它的音乐真的是。日本有一个习惯哈，他就是越是给孩子看的戏，他越要选择最好的作曲和编剧， 嗯， 因为他觉得可能真的是一个人一生第一部音乐剧、哦、所以呢他就是不能含糊，不能说是孩子们不太懂就糊弄他们。然后我们这个戏，所以从编剧到作曲来讲，都是日本最优秀的这个编剧和作曲来进行的创作、 嗯、 那么我们又请了国内最优秀的主创团队，然后来重新打造。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四季团的版权方到中国来之后，看了我们的这个设计，他们特别期待，因为他觉得是原来的这个版本，结果到中国之后完全花样翻新了，他们很期待。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做完之后，他们能够反过来吸取我们的一些经验， 再把咱们的版权再买过去是吧？ 好，作为我们的一个梦想吧。 好，那时间呢不多了，我们请导演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轮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好不好？我们这一节马上结束。 我们这一轮的演出首演是11月30号在保利剧院，演到12月2号。 哦，跨度时间跨度很大哈。 好、嗯，那这个我们也期待一下哈。那在下半段当中呢，还会介绍到一些具体的细节的问题，包括故事走向啊，还有其他演员的一些具体的排练的过程哈。 嗯，是的，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寻找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 外国的月亮是没更圆，但因为气候环境因素，外国的项目确实更好。 所以呢？ 所以用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品质更加更环保， 还更贵吧？ 并没有，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附加价免费升级，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全房配齐哦。 装修配家具，还是全房进口项目家具， 还有限量赠送的名牌电器呢。打400-606-8866问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老友记》，11月21日至12月9日登陆帝制礼堂。怎样的剧情让观众一起摇摆？怎样的热血让摇滚之魂重回舞台？炫酷舞美、脑洞剧情，充满惊奇的监狱历险，义子当头，兄弟一起，更有神秘萌物爆笑助攻。以自由之名燃到要爆，摇滚和舞台剧的完美结合就在开心麻花《老友记》。官网购票2张6折，会员再享9折。 快乐很简单，87.6。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了，北京时间的20:33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四季剧团带来的经典家庭音乐剧《宿敌小魔女》的中文版。 哎，还是请出几位主创人员哈，请出总策划制作人王湘浅，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王湘浅。 哎，我们再来请出导演石璐，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石璐。 哎，剧中魔女灵的扮演者哈，陈雨萌，欢迎雨萌。 大家好，我是陈雨萌。 哎，最后呢，我们再来请出，应该就刚刚听到那声音的，对吧？ 男主啊， 哎，男主人公哈，达比特的扮演者赵彦博，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彦博。 就像刚才爽说到的，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彦博其中的一段独唱，叫《奇妙的心情》。哎，我觉得这歌写的特别的。让人一听就着了迷一样哈，特别的容易上口，旋律性很简单，但是呢又能够让你马上深入到脑髓当中，你可以记住它的这个旋律。哎，我觉得这个作曲太厉害了。那这么着，咱们先来介绍一下音乐的部分吧，好不好？来，王老师。 好，这部剧的音乐呢是日本一个著名的作曲家叫铃木邦彦，他写成的一部音乐剧，家庭音乐剧。那么这个作曲呢，他特别厉害的地方，就像你刚才说的，他用很简单的这个旋律，然后呢朗朗上口。但是他这个剧呢，不光是有这种很抒情的这一面吧，在我们整个剧里边，因为有反派，然后有村民这部分，还有很动人的、很昂扬的，他可以把很多的这种。就是方法，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种还有摇滚，还有进行曲，他用把反派的这个不是用那种很恶的那样的很低沉的来写，就是那些恶的形象出来的时候，他有可能用进行曲的这种表现形式，所以非常的有趣，然后呢非常的丰富，然后又最后呢又让人最后可能真的家庭观众都哼唱着就离开了这个剧场，所以非常的感人。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有很多的歌曲啊，都是很有特点的。咱们这样，要不然请两位演员各自也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些唱段。 好嘞， 是不是？然后都大概就是你比较喜欢听的哪个唱段，然后它有什么样的特点？然后当时比如说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哈，来，小魔女， 雨萌。 那个在剧中哈，我的一些音乐就是比较有特点的几首歌，其实相对来说风格都比较差别比较大。你像首先这一首刚才咱们听到的《奇妙的心情》，也是我需要去演唱的一部分的其中的一首。对，然后还有我的几首歌都是，比如说有一首是有一点布鲁斯风格的，是非常非常感非常百老汇非常西方的一种风格，还有一首就是特别百老汇音乐剧，甚至它一出来的那个音乐你会感觉有一点像日本动画，日本的动漫，那种音乐感，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全是那种特别灵动的那种东西，然后就是在说话的感觉上去完成的一首作品。然后还有一些作品，就是比如说进行曲的呀，刚才老师也说到，然后带有一些古典风格的东西都很多，就是它音乐是丰富性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反正所有的音乐基本上都是我觉得宣叙调居多哈，就是它用音乐去叙事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的更多。反倒让人觉得在音乐里都是故事，没有去把它当歌唱，或者一定是一个多么流畅的旋律，每一首音乐都是有作用，都是在讲故事。 对， 我觉得孩子们会喜欢。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这里边音乐元素众多呀，Blues 呀，进行曲啊，包括这种啊大的宣叙调啊等等啊，哎，那在演绎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会比较有难度啊？因为这种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听过之前的一些欧美的音乐剧，它其实风格还是蛮统一的，它不会跳来跳去，演员不会在演唱风格上来回的摇摆，或者是不停的寻找新的这种一种状态。那你就不一样了，我这听了完了，你这两个小时下来你得变换好几个角色的感觉呀。难度大吗？ 不会，它虽然说它每一首音乐的风格是在各种风格上为了表现人物会有差别，但其实它整个一个音乐的规章是统一的，这在音乐剧里它必须是有一个规章的一个统一的规章，才能够形成一个戏剧的音乐的一个状态，所以作曲家还是很巧妙的，没有说会让我们非常的困难。每一首音乐，因为你只要在人物里，他都是在写人物嘛，作曲家最厉害的是在写人物，你只要在你的人物里，你每一首音乐的作用下就是很顺理成章能够去完成去表现的。 这是魔女的部分哈。 啊，对 对，因为魔女嘛，就是我们想象当中啊，她肯定性格非常的鲜明， 嗯， 对吧？那我们再来说说男主人公，刚才我们只听到了一首歌哈，感觉这首歌还挺明朗的。 对， 嗯，那你是所有的歌曲都是这样的风格吗？还是也有一些暗黑系的？ 没有，因为这个角色的他的特殊性，他是来传播爱、传播正能量的，所以他的歌曲呢。达比特的歌曲都是比较抒情，然后去抒发自己的情感，然后表达自己的内心，这样的一种很温暖的这样的歌曲的风格。对，刚才那一首，对，还有另外一首也是我们的，算是我们这个剧的主题曲。对，也是很就是很有爱的一种感觉。 嗯， 对。 那基本上我觉得可能抒情的部分会比较多，就是男主唱到的抒情的部分比较多。那你自己本身比较擅长这种唱法吗？ 对，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比较擅长唱抒情的歌曲。 哦， 如果是快的歌的话，可能不是我特别擅长的，可能也是我在就是面试剧组的时候，然后唱了一首就很对，很抒情的一首歌，很有爱的一首歌， 然后就打动了评委，是吗？ 是的。 来，王老师回忆一下当时这个评审的过程好不好？ 我们当时呢，就是达比特这个角色其实基本上是最后才选定的，也是看了很多的演员。后来呢，就是给我们介绍到彦博的时候，我们当时本来就是有一点就对男主角怎么还不出现的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情哈。 对，就别来了，要不然王老直接不是那个石老直接上得了。 这是候选了已经是。然后那天彦博突然来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原来我们面试都是一批一批的哈，然后他突然进我们办公室，那天我记得天气有点阴，然后他一来就好像整个天都晴了一样。 哦，天啊，这个印象太深刻了。 对，印象太深刻，因为他穿了一件白衬衫，后来我们那个他有跟我们说他精心准备过，原来我以为他是一个暖男的这种，他其实还有点心机男。然后 这是重点。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好意思。 对对对，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因为 我很认真的对待这个人。 对， 他读过了这个，就是看了一下日文版的这种剧照，感觉他知道这个人物是一个温暖的形象，所以他特意穿了白衬衫，很纯洁的一个形象来的。然后他又选了一个特别跟这个剧很接近的一首歌，所以当时他唱完以后，我们觉得这个房间里全真是充满了阳光，他人也非常阳光，所以后来也有记者就是写他的时候用了一个词，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就是他和剧中的达比特这个形象角色的这种设置哈，人设如出一辙，他真的非常温暖，在剧组里面也是经常给大家买咖啡呀，然后一买就是全剧组的人份，这个20多个人的这种的，然后包括他平时 什么时候能当我们同事啊？ 不用这么麻烦，我们直接把地址交给他就行了，下次再多买两份。 没问题。 真的，所以我们非常幸运。 哎，那雨萌是怎么进入到咱们的剧组的呢？来，我们石导介绍。 那天有点阴。 对，我刚想重复一下的。对，那天雾霾很大。 好， 我们的心情也很也是 PM2.5， 没有开玩笑。其实小魔女魔女灵的这个角色，其实对这个演员的要求是挺高的，因为这个角色是这个戏的主线，是一个贯穿人物啊。那么他必须得唱得好，跳得好，要会演戏。所以我们从北京的这个面试到上海的面试，那么一直说真的一直还没有碰到过非常全面的演员。那么那天也是他是迟到了，应该也是他最后一个来的。那么听他唱完歌，看完他的舞蹈，听完他的台词，那么我当场就决定了，我觉得她就是我心目中的小魔女，尤其是看到了她这个非常灵动的大眼睛，我觉得她跟这个魔女灵的这个在我心里的这个形象，我觉得是符合的。 哎，日文版的这个就日本的本土版的这个小魔女跟她的形象是一个类型吗？ 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差别。那么在我心目当中，中文版的这个魔女灵的形象应该是稍微有一点，她是女孩哈，但是有一点点偏男孩的小顽皮的这样的一个小性格在里边，我觉得是可能是比较丰满的。所以这个雨萌恰恰她 的身上有一点点小男孩的这样小调皮小可爱的这么一个特质。 哦，嗯，难道有人叫他小假小子吗？ 就日本是软妹子，到咱们这儿是女汉子是吗？ 来吧来吧，咱们说了这么多哈，两位真的是经过了千挑万选啊，进入到了咱们的宿敌小魔女的剧组，那也经过了非常缜密的排练之后，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呈现其中的一两段的唱段，最好是你们有合唱的部分，当然如果没有也可以自己分别独唱哈。 嗯， 那我们就给大家唱一段我们这个剧的主题曲 啊。 这个主题曲呢，它是需要观众跟我们台上的演员一起来合唱的。 不会咋办呢？ 这首歌是非常朗朗上口的，我相信听众们听完之后一定会对这个旋律有一些印象。然后如果有那个希望在11月30号到12月2号这期间到保利剧院，我们一同在现场一起演唱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心里会满满的爱， 哇， 满满的。 好，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主题曲的名字叫 《伸出你的手》。 嗯，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雨萌和彦博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伸出你的手》，来。 好，那我们清唱吧。 好， 好的， 三二一， 好，三二一， 伸出你的手，握紧我的手，这奇妙的感受，心里的温暖汇聚成暖流，它会传到彼此的心头。抬头望天空，风在走，云在游，他们为你守望。 你并不孤单，保持你的善良，就会看到微笑的脸庞。 伸出你的手，握紧我的手，拉着我的朋友，用微笑点亮心灵的窗口，这是多么奇妙的感受。 特别棒，哇，此处必须要有掌声、啊、 对， 特别暖的一首歌， 嗯，而且特别正能量的一首歌，就听完之后你就感觉这个世界充满了爱。 对，哎，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填词改动的这个词是怎么完成的。 哦，这个是我先执意的。 哦， 整个剧本翻译下来，我觉得剧本还相对好翻译，其实也有难度啊，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从日本过来的，但最难的还是歌曲 歌词能够配上音乐，这挺难的，我觉得，尤其是中文跟日文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哈。 没错，然后特别是这个戏呢，它用了很多的这种，就是比如说最后有一首歌叫谢谢，日语就是阿丁阿多，这五个音节，但是我们中文只有一个谢 谢 两个字，就这样怎么唱要把它圆满了，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脑筋，然后我和这个歌词的这个润色我们一起，然后把这个先直译过来之后，然后我们再根据旋律去把它修正以后，然后演员再去演唱，然后我们再去听，就是我们尽量采用那种不用看歌，就是歌词打字幕，我们就能够让观众听清我们唱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就是反复好几道程序，然后填完词以后，然后我们自己觉得认可了，它又要有诗，就是像歌词一样的这种意境，然后它又要让又很直白，让大家听了以后不会说很拗口，然后这个时候呢，演员演唱之后，我们再去把它重新修正，所以真的经过了，这种千锤百炼吧。这个歌词到最后才有今天的这个呈现。 嗯，哎，其实据说这不是第一个版本引进中国的这个四剧团的一个剧了，是吗？ 对对对，这个是第二部。 嗯， 我们去年就是我们这个四季欢歌引进了，就是日本四剧团的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 嗯， 这部剧呢，从去年6月份开始演出了，到这个月是100场，正好呢是在11月27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会上演《想变成人的猫》8场演出，和我们的小魔女打擂台，那边是一个男孩当主角的这个《想变成人的猫》，这边是一个女孩为主角的，宿敌小魔女。 嗯，但是刚才我听石导演说了，我们这部剧一定会 更加精彩，是这意思吧？ 这个左手右手啊，何必这么 问？我觉得两部剧都是同样精彩，因为他们的作曲都是同一个作曲，编剧也是同一个编剧， 对，是。那音乐剧嘛，那顾名思义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音乐部分呢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舞蹈也是音乐剧的一大看点哈。那演员在台上要不停的唱，不停的表演，还要不停的跳，所以我觉得音乐剧的演员真的是太辛苦了。这个舞蹈的部分有哪些不同之处吗？来，我们还是请王老师先来介绍一下，两位演员再来谈谈好不好？ 对，我们这次因为版权呢只引进了音乐和剧本，所以我们所有的都要打破以前的，必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编舞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就是它又要跟原版不同，它又要超越原版。他因为他也是一个日本的这个编舞， 是 他看过这么多年，他肯定看过这个戏，从小又要超越他以前看过的经典，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的编舞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叫八子的一个日本著名的一个编舞，特别是他到中国来之后，然后结合我们优秀的中国演员这些素质，比如他会让每个人先展示他的技巧，然后在他的这个原来编舞的这个想法的基础之上融入每个演员的这个特点，所以编成了一台非常的那个好看然后很专业的这么一套这个舞蹈的动作，所以我们每个演员肯定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是的。 二位演员也聊聊吧，对于舞蹈自己的理解好吗？和感受。 我先说一下，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是跳街舞的 啊。 那 这没看出来啊，暖男跳街舞，我天，反差还蛮大。 所以我也是很纠结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虽然跳街舞，但是我唱歌我是比较擅长唱抒情歌，所以我的抒情歌和我的舞蹈总是不能契合到一起， 格格不入。 对，然后正是因为我之前跳街舞，所以进入到这个剧组以后，他的舞蹈可能更多的是一些长线条的呀，比如说有芭蕾舞基础的这样的舞蹈。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挑战。 你原来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学表演专业的。对，然后所以我在舞蹈方面就是稍微对，稍微是我的一个短板，但是我觉得我进入到这个剧组以后，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就像剧中的魔女玲一样，她是在成长，在蜕变。那对于我来讲，也是进入到这个剧组以后，就学习舞蹈，跟八子老师学习舞蹈，也是一种蜕变和学习和成长。 这种舞蹈表达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可能每一个民族它都会有不同的舞蹈表达方式，有些善于手，有些善于脚，有些善于头部哈。就是比如说巴子老师给我们中国人在排舞蹈的过程当中，刚才也说了因人而异，然后因材施教，但是您觉得他的舞蹈这个特点哈，和咱们平常接触到的这些有不一样的地方吗？呈现上面， 导演。 首先音乐剧的舞蹈它是具有戏剧性的，那么不像我们在晚会上看到的独舞啊、双人舞啊或者群舞啊，它只是一个舞蹈的段落。那么它的舞蹈的部分，一个是要这个渲染这个场面，规定情境的这么一个，起到一个渲染的作用，那么同时也是对人物性格的这个塑造和这个提升，也起到很大的帮助。 那提到了小魔女的舞蹈，我觉得应该是不是特别的魔幻才对啊，就应该在天上刷刷飞来飞去那种，吊着威亚就别再下来了，反正我这么瞎理解哈，不知道雨萌自己的舞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对，确实我们戏里会用到一些很好看的技术的点，我相信我们的导演和我们的制作老师制作方一定会给我们一些在这个视觉上的一些很好看的效果。然后但是舞蹈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在音乐剧里就像刚才咱们导演说的，那个戏剧性的这一方面，然后就是在八子老师给我排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我真的是学到了，或者说在他身上跟他配合到的一种东西，就是他完全让我把他当戏演。所以刚才小哥哥也说到，说他觉得舞蹈上会有短板之类的，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他现在也做到了。因为所有八子老师给的东西都是在演戏，他说不用去想着多跳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感觉多美，你是什么，你就是要做什么这件事儿。其实像导演排戏是一模一样的状态，就像我的有一段舞蹈里面所有的东西全是在叙述我的动作，我的干嘛，我的所有的表达都是跟着歌词走的，全是行动，只是把它 加上音乐加上节奏和加上一些起伏加上一些情绪而已，并没有说把它变成了一个多么舞蹈化多么美。就巴兹老师一直在说一句话很有意思，不要跳美，我不要你们很美，我要你们在演戏，要你们是人物。所以说我们都能，我觉得音乐剧这一点是让人非常畅快的演起来。 对，我觉得巴兹老师特别的高明之处就是在这一点，你就是把舞蹈当成是自己表演的一部分，演员其实心里也就没有负担了。哎，我还得想着，哎，这舞蹈我这腿抬到这个腰这儿还是耳朵这儿了， 对， 哎，我这台词刚才说什么来着，没记下边又该唱了是吧，完了全出戏了。 嗯， 你看是不是？ 对，那除了舞蹈，其实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就完全不可忽视啊，就是说这个舞美啊，或者说这些各方面的配合吧。 嗯， 那你看都魔女了，你不能穿一个普通的衣服上台吧，对不对？那这些呢，咱们是怎么安排的？哪位老师给说一说哈？ 对，怎么体现出咱们的魔幻化来？ 首先我们这团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吧？就这一次这个引进了这个版权之后，然后我们就是考虑用咱们国内最好的这个。就是原创的这个班底，现在我们这个当然导演除了导演以外，我们还有这个国内的像这个舞美设计窦辉老师啊，服装设计吴磊老师，灯光的王琦老师，真的是我们这个现阶段的这个音乐剧界或者戏剧界里边的这种就是艺术家级的这种主创们。所以他们对这一部戏投入的热情就让我们真的特别感动。他们本身也都跟小孩一样特别单纯，他们特别喜欢这种魔幻的东西，所以呢就做出来这个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像我们第一天接触的这个窦辉老师，他给我们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就已经跟现在的这个成型的东西差距已经不是很大了，他就是已经脑洞大开属于。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舞台上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魔幻场景是我们以前脑子就头脑中想象不到的，包括我们用了很多多媒体的这个技术。就这个舞台除了我们这个感人的故事以外，舞台也是非常绚丽的。 哎呀，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最后呢我们再请几位老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发出邀请，一起走进大剧场哈，来关注咱们的全新的这部家庭音乐剧《宿敌小魔女》吧。咱们从主演先来吧，好不好？ 小魔女， 好，希望大家在11月30号到12月2号，然后还有我们未来每个城市保利剧院上演的小魔女中，大家都可以走进剧场来看我们，因为真的是很好看，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在离开剧场的时候会非常的激动人心。 来，男主燕博， 我们在舞台上等着大家。 好，导演。 欢迎大家走进剧场来感受我们的小魔女给你们带来的爱和温暖。 由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和四季欢歌共同出品制作的宿敌小魔女一定会走进你的心里。 好，非常感谢几位主创哈，我们也很期待这样一部这个自己跟自己这个撞荡的一部音乐剧到底是什么样 的 一个效果哈。 我们也预祝首演成功哈，加油各位。 谢谢。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最后送给大家的是这段音乐剧当中的魔女的数字歌。 第二咬老鸡， 人心本恶难逃，诱惑最容易把握，所以将灾祸撒向每一个角落，阴险有毒啦，这才是魔女的原则。第三咬老鸡，毛骨悚然，心惊胆寒，你要跟我学，悲天悯人，恻隐止血，全都要不得，丑到灵魂深处，这才是魔女的原则。第三、第四、第七咬老鸡，动了真情算你倒霉，有理没处说，人人有罪，要让他们受尽折磨，必须不择手段，这才是魔女的原则。第7咬老鸡， 今天借876的电波，我要向一个女生表白，憋了好久，终于鼓起勇气说出来，我要给你一个美好温馨的家，没那么堂皇奢华，但材料一定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我要给你配置全套名牌电器，只要好的不在乎价格，别担心我太败家，在全包圆装修只要999元一平米，从毛坯到入住全搞定，我知道你听得到，希望你能拨打40060688866找我。